哎，大家好，我是王康，今天呢是这个2018年的5月5号，是卡尔马克思这个德国19世纪的犹太人诞辰200周年。我非常感谢赫德洪先生的邀请，我也感谢很多陷入囚所的这个网友们的这种厚爱和看重。这个讲题今天我认为有两个特点。第一，马克思他从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问题。他的实践、他的历史的记录、他的演变过程，远远的丰富和高于他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些所谓的基本的原理。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也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问题，而具有极高的、极重大的、极特殊的现实问题。好，我现在就开始正式的讲。中国呢，从官方到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靠马克思主义吃饭，靠这个马克思这一套为生的人，无计其数。可以说，从习近平本人就参与了这么一个营生，把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情况进行结合，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几乎是唯一的精神的、政治的、社会的、财政的、权力的所有一切的支柱，所以非常必要。罗素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有无比的魅力和广泛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乌托邦预言带有宗教的性格，也由于他的行为方案具有革命的要素。这个乌托邦的预言，这种宗教般的性格和他的具体的实施的那种方案，具有强烈的激进的革命的要素。这两点，我认为这个罗素的这种评价比较到位。那还不是全部，我待会儿要回过头来评价一下罗素对马克思的评价。他说，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这个时代一些重大问题。罗素是1872年生的，1970年才去世，活了98岁。他所说的这个我们这个时代，也包括这个时代应该说一直延伸到现在。我先引用，这个罗素的。在西方的智慧那个书里面的关于马克思的评价，罗素的爷爷啊，曾经差一点把这个马克思给驱逐出英国去了。如果他的爷爷做了这个事情，后来的马克思的一切东西都不复存在。所以罗素除了他自己的这种渊博的学识，他一生的奋斗的，他这个测句慧眼的这种哲人的智慧之外，还有他的家族的历史，他还真有资格评价马克思。他是这样说的，好像他说马克思的哲学是19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系统。这个伟大的一个实验，英语的这个伟大的实验是不带褒贬，没有价值判断，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大系统，它是最后一个。他之前有很多系统，最大的系统之一是他的老师，精神老师黑格尔。罗素认为，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一些重大问题。然后他说，目前几乎有半个世界为奉行马克思学说的国家所统治。确实，那个时候苏联还在，东欧七国还在，波罗的海三国还在，中国当然更在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超越三分之一的这个人类，都是在马克思的名号下的共产党的国家里面生活。好，那么，我下面来说一下，现在这个我分两部分，今天的这个讲座，跟其他以前我的讲座差不多，没有一个很固定的、非常严格的逻辑的一个结构，基本上是个杂感。那么我大概分两部分，就是我的题目叫做"寻视幽灵"，这个幽灵是马克思的独特的一种措辞，一种特殊的一种反讽。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21号发表的时候，其实影响不太大。它的影响是在后来， 是在巴黎公社之后，尤其在跨了一个世纪的20世纪的，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后，具体来说就是1918年的11月17号，就是在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这个伊里奇·列宁亲自参加了开幕式，而且发表了演讲。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的所有的那些主义判断预言，才为更多的世界所知晓。马克思是一个思想大家，也是一个语言的高手。这个犹太人，这是犹太的一个伟大传统，也是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德国的特殊的19世纪的特殊的这个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这个柏林的洪堡大学，马克思在1848年所发表的和恩格斯这个所谓的这个《共产党宣言》，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在柏林洪堡大学毕业之后，他的博士论文叫做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个续篇，是应该开点小玩笑，应该是他的博士后的一篇论文。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应该上网就马上就知道，德国洪堡大学，是德国最早的，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出了很多的人物。科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神学家一大堆，尤其是哲学家，包括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共产主义运动里边的重要的人物，拉萨尔啊、李伯克雷希啊等等。这个洪堡大学的，这个洪堡校长啊，他的校训有2点，一个是寂寞，一个是自由。其实寂寞就是独立的代名词，因为德国在那个时代还是在欧洲的一个反动的一个帝国时代，它在政治上非常的封闭，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发挥才华的干预社会的这种空间，所以他们转向了德国人特别擅长的抽象思辨。洪堡大学的一个主要任务之一，教学和科研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这种纯科学。所谓纯科学，就是哲学，形而上学，跟现实离得很远，不解决任何功利的问题，跟经验都隔得很远，就是纯粹思辨。这个造成了整个19世纪康德之后的德国的古典哲学的繁盛。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马克思的这个第一篇论文，就是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的这种分析，他就发表了一个他的一种可以说是独到的见解。他说，哲学不能自我封闭在自身内，要把内在的意识之光转变为向外吞噬一切的火焰，这即是哲学的世界化的过程，要吞噬一切。22岁的马克思在洪堡大学完成他的用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3种语言完成了这个博士论文，他这方面反正就流露出马克思与众不同的，要改造世界，要干预社会，要变革人类的，要把内在的意识之光转变为向外吞噬一切的火焰，哈哈，这是哲学的世界化的过程。哲学世界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马克思的价值谱系里边，这种哲学一点没有意思。他后来都反复说过，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是变革这个世界。这个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里面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来。《共产党宣言》是他毕业之后，他22岁左右毕业，8年之后所发表的一篇洪堡大学精神，洪堡大学校训，纯科学就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的，跟现实所结合的，这么一篇博士后的论文。很多人认为马克思是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的这个灵感所在，恩格斯只是一个配角而已。不对， 至少在共产党宣言这个里边，恩格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1844年，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巴黎见面之前，这个马克思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工人的状况、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律师出身，犹太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17岁考上大学，他整个青年时代是一个浪荡公子，是一个纨绔子弟。虽然他有这个强烈的这个入世的改造世界的这种欲望、这种冲动，但他并不了解社会。真正了解社会是看了恩格斯的《工人阶级的状况》那本书之后，恩格斯比他的优越于马克思的一点就是，恩格斯本人是工厂主，他的老爹也是工厂主，他们是直接的剥削和压榨工人的这么一个人物。当然，他们也非常了解这个工人阶级的状况。恩格斯的这个工人阶级的状况给马克思带来了全新的这种感受。马克思很快以他的这个禀赋意识到，他这个哲学世界化，哲学的内在意识向外吞噬一切的光芒，恐怕有一种力量，可以实现它，就是有一种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工具性的力量、物质性的力量，那就是跟大机器生产相联系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这是恩格斯对他的贡献。第二，就是恩格斯在1847年年底曾经写了一个小册子，叫《共产主义原则》，一共25点，呵呵，无独有偶，后来纳粹德国的希特勒拟定的25条纲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也是25条，说总之用纲领的这种文体来表达19世纪的那些要改造世界的人们的观点，是一种新的文体。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的原理》25条本来是用这种方法来写，因为这个时候年轻的恩格斯和马克思刚好接触了共产主义的同盟，本来叫正义的同盟，后来他们俩建议改名为共产主义的同盟。这个同盟需要舞文弄墨的这些有知识的知识分子为他们写一个章程，写一个纲领，写一个他们在理论上那个站得住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很快意识到，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种机会。如果这个纲领写得很成功，写得很霸气，写得很有特点的话，那么他们会争取一种前所未有的其他的，包括其他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巨大的物质力量，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哈哈。然后这个花了2-3个月时间，这个12000字的共产党宣言写出来。所以恩格斯，一个是因为恩格斯，马克思才知道了欧洲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因为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的原理，马克思才写了共产主义的宣言。所以恩格斯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之前的马克思贡献非常的大，可以说没有恩格斯就没有马克思。那么这个马克思的修辞方面，在文体方面是超越了恩格斯，所以没有马克思在文本意义上的这个共产党宣言，那么无论马克思写恩格斯有多少这种数目所累积来的关于欧洲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著作，它都不能变为共产党宣言。无论这个纲领式的25条共产党原理写了多少篇，他都不能替代共产党宣言本身。在这一点上，以赛亚·柏林说得非常好，就是马克思的天才，很大的一点天才有他的诗人气质，德国的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个已经超越了这个英国的那种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也超过了法国的理性主义，这是综合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才华。共产党宣言问世已经170年了，1848年到现在为止，从列宁开始，从普列汉诺夫开始，马尔托夫、列宁、斯大林，一个很多中间过渡性的人物，一直到毛泽东，一直到邓小平。邓小平其实不太说这些纯意识形态的话语，然后到现在的习近平， 对这个共产党宣言是推崇备至，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百科全书，它是无产阶级的圣经，它是真经，诸如此类啊。我们简单说一下，除了这个文本修辞上面的这种与众不同之外，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的概念，主要的分析，主要的论据，它的整个的判断和预言全都错了。一个是描述性的这种语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句话现在看起来它不一，这句话现在看起来是可以商榷的。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当时的一种实际精神，就是他确实，他如果说一个幽灵在世界游荡，那就说得太早。那个时候能够提出在欧洲游荡，就等于是在世界游荡。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的德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很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和白人至上主义的那些历史的局限。在欧洲游荡等于就是在世界游荡，因为欧洲就是世界的中心。欧洲大家知道，通过了近代的一系列的变革，通过了德国的这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通过了工业革命，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法国大革命，总而言之有一系列的在非西方国家没有发生的事情在欧洲先后发生，同时发生，然后造成了一种结果，就是人本身的重新的发现和世界的重新的发现，不仅重新发现人类本身，重新发现世界本身，而且重新为人类找出一种规律性的一种发现，重新为世界立法。用中国的这个宋儒的话来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欧洲19世纪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也叫它的一种新的人类的觉醒，新的人类的自我意识，或者叫人类的一种狂妄，都行。总而言之，一个属于人类的时代开始降临。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两种结果，就是欧洲出现了两种不一样的这种根本全面彻底的一劳永逸的改造世界的庞大的社会改造工程理论。很多很多的学说、思潮、理论主义在19世纪在欧洲涌现出来，可以说迸发出来，各种理论，进化论、天演论、保守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那太多了哈。那么这各种主义里边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以英国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保守主义为代表的一种改良主义，他们认为文明是一个不断的根据常识和传统诉诸于人类的自由本性和上帝的意志的一种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自然法则和人类主观意志两相结合的过程，因此它某种意义上它带有一种神圣性。这种文明绝对要保持一种基本的敬意和基本的冷静和理性评价，绝对不能简单的给它否定掉。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激进主义。那么激进主义刚好相反，激进主义认为现在为止的19世纪他们在世的以前的所有的文明全都错了，全都没有过了，应该重新来过。那么其中最代表性的集大成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共产主义，也叫科学社会主义这套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幽灵的来源，我觉得就是对，主要就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所说的共产主义幽灵的来源，就是这两个源泉。好，我再小结一下。第一个来源是欧洲经过500年左右的整个社会的脱颖而出的文明的突进、狂飙突进，产生了这个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给那些有想法的人、有强烈的使命感、强烈的个人野心的，诸如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青年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就是说19世纪可以不再依靠军队，不再依靠物质性的力量，不再依靠战争，而通过一种思想，通过一种观念，通过一种主义，一种理论，演变成一种思潮。只要这种思潮彻底的理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人，他就会变成强大的改造世界的不能抗拒的一种历史性的力量。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幽灵的第一个来源。当然我们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一直柏拉图时代、古希腊时代、理想国、康帕内纳的、托马斯莫尔的这个乌托邦的这些思想。但是马克思的这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这个乌托邦，这种强烈的一个概念，直接是来自于欧洲500年的，就是他们的内部的异常，出现了异常的文明的突进。第二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马克思本人，一个他是犹太人，他尽管憎恨一切宗教，包括他自己所属的民族的犹太教，他在犹太人的命运里面呢，对犹太人是挖苦讽刺，他对他的唯一的一个弟子纳塞尔也是犹太人，那完全进行的是那是空前的人生的攻击。马克思用这种把幽灵来比喻共产主义，是他的30岁的生命里面的一大的发明，是他的产权。这一点，这个幽灵就是魔鬼，在各种欧洲的词典里面啊，就是怪物，就是让人魅惑的，让人困惑不已的，让人恐怖的，会带来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动的这种灾难的这种死亡的一种概念。马克思的才华，马克思的胆量，马克思的创造性，首先体现在他的文本上。刚才我说了，修辞上，就是他用了幽灵这个词汇。而幽灵的另外一个意思，幽灵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敌基督，就是至善至美至高至神圣的基督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被称为敌基督。这关于敌基督的这种文本的分析多得很。敌基督很简单，一切都跟基督的那些仁爱、那些宽容、那些忏悔、那些救赎刚好相反。一切都是反过来的。某种意义上面的马克思所进行的一切的理论和实践的这种描述都属于敌基督。有人说马克思曾经青年时代加入过这个撒旦教，不管他加入还是没有加入，实际上马克思自己创造的一种新的敌，可以称为19世纪到现在为止的世界性的敌基督，敌基督崇拜。好，这个是关于马克思的幽灵就产生于的来源。所有这个被共产党宣言所打动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少不更事的人，或者略有智慧的人，特别适合于那种有强烈的改造世界，有强烈的人生的使命感的那种小知识分子。比如列宁，比如斯大林，比如毛泽东，比如周恩来，比如邓小平，比如现在的习近平。他们因为缺少对人类文明、人类历史、对人性的深邃的了解，他们自己也缺少这种了解所需要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判断和分析和接纳的一种内在的灵魂的结构，所以他们特别容易接受马克思，尤其是共产党宣言。我顺便说一下1867年出版的这个资本论就跟共产党宣言是大不一样。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马克思本人的一生智慧的顶峰。马克思活了65岁 ,1818年到1883年，比我还小好几岁。马克思影响无远弗届，但马克思一生的巅峰，他的影响的巅峰，他的精神的巅峰，他的才智发挥的巅峰，就是他30岁之前的写共产党宣言这个小册子的那个时期。此后马克思本人实际上包括资本论在内，都是为共产党宣言 做续篇，做做注，做以解释，做以发挥，没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哪怕是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这个幽灵呢，我们看这个幽灵170年以来，马克思说，马克思这个措辞啊，很有意思，是一个游荡的幽灵，它不是一个僵硬的，它不是在一个地方待得下去的，不是一个固定式的一个幽灵，而是游荡的，不停的这个招摇，不停的巡回，也是循环的这么一个幽灵。这个幽灵，现在看起来，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那么它仅仅就是在19世纪的欧洲范围之内，它绝对没有超越欧洲和超越19世纪的法力。事实上，如果没有后来的1871年的巴黎公社，那么它的影响会更小。除了文本意义之外，我说的这个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历史事件，大家一定会知道，那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个俄国的有1/8血统的、有亚洲血统的俄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列宁，那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绝对没有后来那种世界性的影响。没有列宁所领导的这个所谓的十月革命，那么马克思主义也绝对不会变为一直到现在这样的对人类的这么巨大影响的这个19世纪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受阻碍的传入了俄国，这个原因有几点。第一，得力于俄国19世纪的内部演变，12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一世就终止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取法西方的传统，他尤其是他震慑于法国的启蒙主义者的激进社会思潮。大家知道，十二党的主要领袖们都跟着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到了法国去嘛。他们跟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很多的交往，这种激进主义思想后来影响了十二党人，在举行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然后尼古拉一世好不容易把他残酷的镇压下去。尼古拉一世得出了一个结论。法国的那些启蒙主义的思想是非常有害的，对于俄国沙俄帝国是有颠覆性的危害性的，因此他就转向了同样实行帝国体制的德意志帝国，转向了不问这个世事的，就只问抽象思辨的德国的思想，因为他们对俄国大概是没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因此黑格尔、谢林、费希特、费尔巴哈就取代了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德国的这批思想家们在俄国所享有的这种地位丝毫不亚于他们在德国本身享有的地位。这个以太柏林在这个浪漫主义的起源里面呢说得非常精彩。没有任何人能够料到，这种高度抽象的、远离现实的、这种思辨性的、形而上学的德国的哲学，一旦跟俄国的1000年间孕育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观念，就是弥赛亚救世主义，和第三罗马的天命意识构合，就发展出颠覆性的法理，那才是颠覆性的权利，那远远超过法国那些启蒙运动的激进主义对社会改造的那种激进主义的思潮，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翻转俄国，根本性的颠覆和改造世界。19世纪欧洲激进主义集大成，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20世纪的俄国，实际上是带有某种必然和宿命。其中最关键的，刚才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可以成为一个触媒、一个接引的、一个引进的、一个发生的媒介的一个要素，就是列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19世纪其他西方思想没有提供的拯救之道，它刚好投合于俄国。对于俄国的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革命和大机器文明的产物，天然的优越于尚在沙皇专制农奴制的俄国。对于俄国的斯拉夫派，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明的异端、反叛者和挑战者，很投合俄国的民粹主义， 就斯拉夫派在19世纪下半叶的代表，他们对西方的否定和敌意。在马克思创立的现代共产主义的宗教谱系中，列宁是最接近基督教的圣保罗的人物。听众里面肯定有基督徒啊，但是我的这个对基督教的这个跟共产主义的比较不会冒犯大家。没有列宁，马克思主义不过是19世纪欧洲的激进主义的势头之一。其影响刚才我说了，很难超出欧洲和19世纪。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有幸他遇见了列宁。当然列宁也有幸他把马克思主义这种欧洲的激进主义的大这个集大成者引进了俄国，把它定为俄国革命的宗旨。在这一点上，如同1000年前公元988年弗兰基米尔大公把基督教从拜占庭帝国引进来，而且定为国教，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在欧亚结合部的俄国就变成了第二次的引进西方的接近于基督教的这么一个社会根本改造的理论。这么一种外来思想对一个有强烈的这种救赎意识和天命冲动的这个俄罗斯民族它是两厢情愿，它不是单纯的征服，也不是单纯的输入，它是一种必然和宿命这个既挽救和推广了马克思主义它同时它也促成了俄国20世纪的革命，然后把这场革命带向更广泛和久远的时空。那么挽救和推广马克思主义的20世纪的俄国人是列宁，列宁成为马克思的头号门徒，那其来有志了。跟马克思一样，列宁出身上层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禀赋非常聪颖，而且极端自负，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除此之外，列宁跟马克思不一样，马克思是一个生活的宠儿，他本人是一个半贵族出身，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娶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个燕妮，这个普鲁士的一个贵族，一个王公大臣的千金小姐做自己的太太。他的青年时代，可以说马克思到了晚年之后，因为贫穷，因为不劳动，因为不挣钱，所以陷入了贫困，但是有恩格斯的接洽，马克思一辈子过的是衣食无忧的这么一个生活。但列宁不一样，列宁虽然是贵族出身，低等贵族，但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刺杀的亚历山大三世未遂被判了死刑，他的妹妹也受了牵连，这样列宁跟沙俄帝国就有不共戴天的私仇。还有几个要素是马克思不具备的，就是有狂热的牺牲精神转向了恐怖主义的民意党人的传统。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本身就是一个民意党人，作为颠覆沙俄帝国祭品的车尔切夫斯基的献身意志，这个车尔切夫斯基是列宁非常非常敬仰的人。另外就是一个叫涅恰耶夫的那种恐怖革命道德，恐怖革命道德。俄国近代以来改革屡遭挫折，维特改革也好，这个斯图雷平的改革也好，通通后来都因为各种原因被打断了，以及战争失利，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等诸多的俄国的因素造就了列宁。但是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只是又一名俄国的密谋分子，又一名俄国的激进主义，最多是俄国的又一名殉道者。刚才我提到1918年11月7号就是十月革命一周年，列宁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发表讲话，他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世界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在于他们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列宁声称，我们就是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十月革命的这帮人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两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言开始实现的时代。好，这个正是2000多年前基督教的圣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一旦充满圣灵，那么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 俄国的使徒一旦充满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圣灵，就义无反顾的传播，广泛的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的福音，就四处建立教会。接下来我要讲，把这种圣经传播到全世界，推行到全世界。不同的是，列宁死后被做成干尸，圣保罗是被绞死。列宁死后被做成干尸，放进水晶棺材，成为信奉唯物主义主义的世界的共产党人首例的现代木乃伊的崇拜。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大概不会承认这边的俄国大弟子，不会认同这种干尸崇拜的这么一个俄国现象。列宁是马克思弟子中最善于权变、最能伺机而动的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如果列宁是一个僵硬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后来的马克思包括列宁本人的命运是大不一样。如果不是列宁他阻止布尔什维克中央在1917年7月份发动武装暴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认为当时7月份已经可以发动武装暴动了，但是列宁的情报比他们准确，列宁认为肯定不行。如果在7月份发动武装起义，那么就很可能被可能刺激临时政府和白军所镇压。如果不是列宁在1917年的11月份又强烈的要求布尔什维克举行武装叛变，夺取最高政权，那么俄国的革命未必像后来发现的那样，也许同样不可能成功。如果不是列宁在1918年坚持签署里夫托斯克布勒斯特条约，就是跟德国签署那个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三权辱国的条约，列宁坚持，列宁开始只有他一个人，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中央都觉得怎么可能签订这种条约，但是列宁告诉他们，保住苏维埃的政权，保住共产党的江山政权是压倒一切的事情，即使土地全部给了德国人，将来德国无产阶级举行起义还会把这些土地全部拿回来。那么如果不是列宁坚持要签署这个麦古条约，那么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很可能维持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如果不是列宁主张对卡梁斯坦的水兵进行血腥的镇压，大家可能知道所谓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是卡梁斯坦的水兵所打出的那个空炮，他们后来1921年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列宁和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召开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紧急派人，其中就是托拉奇夫斯基，后来被斯大林所残酷的枪决了，带了8万红军去进行血腥的镇压，包括动用毒气弹。如果不是列宁这种坚决的进行镇压，那么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或许被一场比他们自己领导的武装暴动声势更为浩大的武装起义推翻。卡梁斯坦的水兵的那种武装起义的声势和规模远远超过当时的赤卫队冲进东宫的规模。如果不是列宁在1919年春建立了共产国际，当时建立共产国际1919年3月2号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两条，一个是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的这个俄文版里面的序言曾经反复的回答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要求马克思对俄国的革命的可能性提出这种答案，马克思非常谨慎，他说了半天就说如果俄国革命爆发，那俄国革命就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那么俄国革命就可能和欧洲的革命互相呼应、互相支持。这一点对，这是列宁进行十月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预言的基础。第二点就是，当时在俄国革命之后，在欧洲发生了类似的苏维埃革命，在奥匈帝国，在这个德意志帝国，在匈牙利、保加利亚、希腊，尤其是德国爆发了苏维埃革命，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影响被称为是十一月革命。这个十一月革命如果没有被镇压下去的话，它的影响完全可能超过俄国的十月革命。那个马克思本人呢，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要结尾的地方，大家如果仔细的读过《共产党宣言》的话，曾经特别的提到，马克思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的序幕。所以列宁认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就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举行的十月革命的在德国的一个版本，而且意义非常重大。因此列宁急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际。那么这个共产国际有三个国际，大家知道，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64年，这个很好记，1864年在伦敦创立的。1864年这个第一国际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事情，除了他的巴黎支部参与了这个巴黎公社的创建之外，主要就是内斗，马克思和普鲁东和巴库林的这种唇枪舌战，后来办不下去了，迁到美国去了，迁到纽约，然后就不了了之。然后就是第二国际，是马克思1883年去世之后，恩格斯在1889年在巴黎创建的。这个第二国际呢做了一些事情，第一第二国际哈，就是包括什么三八妇女节啊，五一国际劳动节啊，不是他们发动的，而是他们参与的，他们推动，他们同意了，此外没做什么事情。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更差，第二国际也陷入没完没了的争论。第二国际在1995年恩格斯去世之后，就陷入了不停的这个马克思正统马克思主义，尼布克雷西啊，罗莎卢森堡和伯恩斯坦和考斯基的没完没了的争论，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失败了。第二国际失败是必然的，他们惨遭重创，因为第二国际的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是德国国会里面的最重要的政党之一，德国以 100% 的投票赞成德国政府这个的战争拨款，赞成德意志帝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他所有的第二国际的其他的西方的欧洲的这群政党纷纷加入了本国的战争行列，纷纷赞成本国政府，当然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举措，这样第二国际再也没有必要维持下去了。那么列宁第一国际叫共产主义的国际，也叫工人国际协会，第二国际叫社会主义协会国际，第三国际列宁直接把它取名叫共产主义国际，就是意思说我这个莫斯科建立的第三国际是直接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了。这个第三国际有一种数目之上的巧合，刚才我曾经提到公元988年这个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和拜占庭帝国联姻接受了基督教。另外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我在很多场合的说过，就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之后，这个拜占庭帝国陷落，然后很多的宗教界的权威人士都把目光转向俄国，说上帝的意志明显已倾向于莫斯科，俄国就自封为第三罗马。这个列宁在1919年春天建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跟这个第三罗马绝对不是一个数目之上的简单的巧合，它在俄国的历史上是有这么一个渊源继承的关系。第三罗马的认同表明俄国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天命，那就是弥赛亚救世主义。俄国要拯救欧洲，首先拯救自己，然后拯救欧洲，然后拯救全世界。这种天命观 这种天命观和后来的美国的这个把美国的这个新大陆的这么一个巅峰之国的这一种特殊天命观呢，我将来有机会我就可以比较一下。天命观是俄国一千年历史的最重要的一个思想资源，到1919年之后被列宁天才的再次运用，就是共产主义传入俄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它就是激发了一千年以前俄国接受基督教的那种热情，那种力量，那种启示。共产国际在这一点上，这个列宁不是空穴来风的。但是呢，第三国际主要是为了验证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跟欧洲革命互相支持的预言啊，这个预言极大的鼓舞了列宁和全体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在欧洲爆发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那么需要列宁已经获得革命成功的这个苏俄给他们做后应，给他们做策应，这呼应以至于操纵新疆到来的欧洲革命，这个需要苏联作为全世界作为欧洲革命的基地，以迎接最后的斗争。国际歌的那句话，但是呢，盼望已久、星火迸发的欧洲革命很快烟消云散。烟消云散呢，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德国的一个重要人物，我希望各位啊可以关注一个，就是俾斯麦。这个他通过了威廉一世、二世的这个统治，他对德国和欧洲的和世界的影响非常特殊，他一手镇压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他曾经发了一个通过了一个法案，三年有效，只有三年有效，就是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因为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们呢，也走上了俄国式的恐怖主义的刺杀道路，先后两次刺杀德国皇帝，没有成功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各界人士，尤其是农科地主阶层和德普鲁士的军官阶层，强烈要求这个要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德国共产党的一些活动空间啊。他就俾斯麦就发了这么一个非常法，但是俾斯麦没有禁止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的这种活动。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德国共产党，居然在德国国会占据越来越多的席位了。在这一点上，后来这个普鲁士帝国采取了重要的一个措施，就从1883年开始，马克思去世那一年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的现代福利国家的这种改良，包括工人的受伤、功劳的养老、工人的退休法，由国家雇主来承担，这样当然是大大的缓解了。对不起，我有一个，大大的缓解了德国的劳资矛盾。当然不仅仅是这点措施，实际上同时甚至更早，在英国、在法国、在比利时、在瑞士、在丹麦、在芬兰，所谓的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开始进行这种现代的这个政府的干预，福利国家的这种构思和建立。因此在第二国际成立之后，恩格斯自己已经意识到，所谓的在共产党宣言所鼓吹的那种暴力革命不可避免，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致将来实行无田阶级专政，所有这些判断和预言看来都是空穴来风，都是没有可能性。恩格斯晚年，我顺便说一句，大家知道他某个种意义上转向了现代修正主义，他承认股份制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某些变革，已经使他和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候的那些基本的判断归于谬误。更重要的是，尤其是议会道路这种全民普选的这么一个现代文明的进程，让恩格斯意识到 在那个19世纪的末期，在德国、在法国、英国，在主要的资本主义西方的国家里面，鼓吹暴力革命，鼓吹这种武装的叛乱，是根本没有土壤。所以第二国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了了之就完蛋了。那么第三国际本来是为欧洲的革命而成立的，同时继承第一、第二国际的衣钵。这个共产主义者有一种很特殊的禀赋，他不像资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虽然是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爱好。不同的道德层次，但是他们都有一种非常有耐心的历史观，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表达的一种基本的东西，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基本规律，必然从原始社会到一个整个的一个轮回，到了一种共产主义的原始主义共产主义，到一种后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仅仅在于物质的这种积累的多少而已。那么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赋予了所有的共产党人有一种神圣感，有一种目的方向感，有一种使命感。但是超出了马克思的这种预言，就是关于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这种相互支持的这种预言，以及列宁对欧洲革命的这种欢迎和这种被鼓舞，然后欧洲的这种社会主义革命很快烟消云散。这个时候列宁前所未有的感到他对于历史很难交代。列宁举行十月革命本来有两个外在的原因，一个是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这么一个基本的预言，马克思的预言也很荒唐也很荒谬，查苏里奇反复的希望这个俄国革命的宗师马克思给他们指出一个道路，马克思回了四封信都没有寄出来，第四封才勉强非常暧昧的语言表达了对俄国革命的期许，那就是如果这个俄国的土地公有制的村社制度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当中发挥了作用，那么这也许会成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这叫怎么话？俄国革命十月革命跟这个村社制度毫无关系，这个土地法令收归国有跟这个沙俄帝俄时代的村社制度，它完全对村社制度的背叛和反动，根本十月革命根本不在于什么村社制度，恰恰相反，列宁所说的和平土地面包，土地是俄国农民，是全世界农民天然的要求，这是一种莫大的欺骗。就像中国一样，革命成功之后土地很快被收归国有，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连农民养家活口的余地。但是列宁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对马克思的一个重大修正，除了他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职业革命家所组成的共产党这个新阶级之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很大的偏离。马克思是相信一种唯物历史观，相信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会带来生产关系的革命性的变化，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一种历史决定论。这种历史决定论跟人的主观愿望、主观意志、主观努力没有多大关系，它是一种必然性的，是一种规律性的，是一种决定性的，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列宁居然说给我一个支点，就是把一个职业革命家们跟他一样的人，没有正事可干，一心想夺取政权的人，就把俄国翻过来，他真快翻过来了。第二，列宁对马克思的修正，就是利用俄国的农民，俄国是个农民国家嘛，中国当然更是个农民国家，2%的这个城市的工人，90%都是农民，列宁不可能看不见利用农民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叫列宁和贫苦农民的联合专政。这一点呢，也是对马克思的修正，我不说是背叛，起码是种修正。好，那么列宁到了1919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他这个第三国际成立起来已经没有现实性的意义，但是列宁就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尴尬和孤立的局面，因为列宁当时呢否定了所有的外在， 很导致了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的断交，包括中国政府在内，包括美国政府在内，而且导致了所谓的14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什么14个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中国都进行了武装的干涉，实际上没有什么像样的什么干涉。总而言之，苏联是空前的一种孤立状态。列宁这个时候列宁的晚期了，列宁只活了54岁。在1920年左右，列宁把目光，就是1919年欧洲革命转入低潮，不是转入低潮就烟消云散之后，列宁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洲转向亚洲，这是对马克思的一个根本性的战略的转移，应该说也是一个根本性的最大的一个历史性的背叛。马克思的名言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最后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加了一个字，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被压迫民族都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列宁表现出一种最大的机会主义，就是哪怕所有非西方国家全都是还是当地的那些反动阶级，就是地主也好，士绅也好，僧侣也好，贵族也好，在统治，但是他们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前沿国家，他们完全可以纳入以苏联为中心的这个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外围。当这些他们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推翻之后，然后列宁的他的那些继承者们，共产党人们又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国家颠覆，把这些资产阶级的政党消灭。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干的嘛，波兰共产党就是这样干的嘛，匈牙利共产党就是这样干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都是这样干的。好，这个然后列宁的这个战略转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的最根本性的变化的分水岭。刚才我反复的说到，没有列宁，没有俄国是苏联革命，那么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共产党宣言就只是欧洲19世纪的一个文本，有影响，影响也不大，到了20世纪恐怕就烟消云散了。就是人家看曾经有两个年轻人满怀青年人的热血，满怀青年人的冲动，满怀青年人的野心，写了一个这么一个文学性非常强的，充满诗意，充满各种警句，各种比喻的这么一个文本而已。那么历史表明，列宁晚年把俄国革命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亚洲，由西方转向东方，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意义甚至超过了俄国革命的本身，甚至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身。共产主义的幽灵从欧洲游荡到俄国，刚才我说过了哈，游荡到俄国他绝对不是强行进入俄国，他跟俄国的关系是两厢情愿，互相利用的关系。所以俄国后来的一种指导性的理念叫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和列宁紧密的联系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之无愧的。那么从俄国输出到东方以至全球，后来到了拉丁美洲，到了非洲，整个亚洲，那么这个就是晚年病入膏肓的列宁撒手人寰之前，可以说是一念之间的历史性和世界性的转移。共产党宣言呢，刚才我说有很多分析，很多判断，很多号召，很多预言。我可以说一句跟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的非常武断非常绝对的话，所有马克思的这些共产党宣言，他的30岁的时候登峰造极的文本的所有的这些文词全都是谬误的，最大的谬误就是最后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从来没有联合起来，连欧洲的无产阶级，连德国的无产阶级，连 俄国革命之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联合起来，过去没有联合起来，现在没有联合起来，将来永远不可能联合起来。而且无产阶级作为文明进步的一个因素，越来越人数越来越少，最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要肯定要远远先于所谓的资产阶级。当然我们这些人跟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内涵和外延是大不一样的。姑且用马克思的观念，就是从他所说的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肯定要比在诞生他们的大工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文明的代表的所谓的资本主义之前，他们自己就已经消失掉了。当然是和平的消失掉，他们就进入了中产阶级，他们进入了布尔乔亚，甚至进入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资本主义化是全人类的基本的方向，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么好，我现在第一部分就是幽灵的德国的产生，在欧洲的产生和进入俄国，这个告一个段落。下面就是第二部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是两厢情愿，共产党宣言1848年发表之后，1874年就由巴库林翻译成俄文，然后1882年由普列汉诺夫翻译成俄文，然后1903年由列宁和马尔托夫翻译成俄文，起码有三个俄文版的这个共产党宣言。刚才我反复的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俄国不是第一次，它是第二次，它是基督教进入俄国、东正教进入俄国成为国教之后的第二次西方的一种拯救主义、一种乌托邦思想传入了俄国。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超越了19世纪和欧洲的范围。但是跟俄国相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思想、精神和信仰的冲动，根本没有中国的任何主观的努力，只有一厢情愿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对中国的操纵、对中国的征服。同时，马克思主义入主中国，跟中国的固有文明几乎毫无关系，不仅没有关系，而且正是在于因为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的士人和新派的学者都焦虑于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由战败割地赔款到弃武反思到船炮的跟进再到制度的批判，最后归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那么这样中国已经丧失了分辨它的结果，激进主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结果，就是中国已经丧失了分辨外来文明的良莠善恶的底气和智慧。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种失败。大家知道佛教传入中国2000多年，基本上没有任何大的冲动、大的冲突，更没有宗教性的战争，这个得益于中国的儒家的这种宽容、兼容并包的这种传统，得益于道家的空灵的思想，然后他们儒释道的三家，中国三家在中国2000多年来相安无事，这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罕有的。但是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输入中国的那个关键的时候，中国已经丧失了这种文化的自信。罗素、杜威、爱因斯坦、泰戈尔、后来的肖伯纳，还有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在20、30年代先后来到中国，讲授他们个人的学术、他们的心得、他们对中国的善意和中国的劝诫，但是远远不能满足被巨大的民族危机和时代困惑所裹挟而茫然失措的中国。而来自俄国的这个讯息就迅速地显示出全新的刺激感，它空前的渗透出现在空前的渗透、操纵、扩张和控制的姿势。列宁、斯大林、陀螺斯基他们依恃的特殊的地缘条件 和红色苏维埃的集权主义的国家优势，几乎对所有的中国的人有影响的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吴佩孚、蒋中正、鲁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都施加了影响。而近代西方来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学者、教育家、军人全部的努力都属于传统的路径，只有苏联向中国输出了一种非常新奇的、非常特殊的、由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国家所宣称的人类拯救的学说，一种新的历史哲学、新的社会理论、新的国家形态、新的世界观和新的宇宙观。列宁的世界革命的理论，内在的要利用东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要求，它的逻辑上它确实可以鼓励东方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战争。在向中国直接的兜售马列主义的同时，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他们比西方人、比马克思、恩格斯更了解东方人，作为一个欧亚结合部的俄国的俄国人，他们更知道能够吸引中国的最大的就是中国的民族利益和中国的国家权益。1919年、1920年，苏俄政府两度发表对华宣言，宣称废除帝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归还中国的失地，而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和所有的特权，建议恢复外交关系，并缔结中俄、华俄的友好条约。苏联伸出这个友好的手，正是在凡尔赛合约包括其中的秘密条款暴露之后，正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正是在中国近代的国事的这种危机深重空前未有的时候发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消息，对于中国的影响那太深太远了。同时俄国人在除了观念理论思想的输入之外，俄国人列宁亲自批准拨出了巨额的款项，向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亚洲国家输出革命。输出革命包括几方面，第一，拨款，这个款项可是巨大的款项，有研究这个癖好的朋友嘛，可以研究一下俄国究竟给了中国多少钱。20多个国家，包括伊朗、包括土耳其、包括中国在内，包括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包括朝鲜、越南，几乎我们知道亚洲国家都建有第三国际的支部。这里我附带说一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全是欧洲，后来加上了美洲和大洋洲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政党的一个联盟。这个政党联盟有很多特点，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都是白人，没有一个黄种人。有土耳其，土耳其也是白种人，没有一个亚洲人。第三国际最初也没有，只有日本共产党。后来列宁晚期转向东方，转向亚洲之后，才决定把欧洲转向亚洲，把亚洲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这样才有了大量的亚洲的黄面孔出现。同时共产党宣言就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坚信，这其实是主要是马克思的观点，开化没有开化的半开化的民族，就指的是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没有开化，这是直接来自于黑格尔对藐视东方和中国的，就是马克思的精神导师黑格尔。黑格尔对他说了中国，对中国说了非常多的这种几近五面的话，有些也很有道理。最让人难受的就是一切精神的事物都跟中国很远，马克思也看不起中国。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明确的说，没有开化的民族应该从属于文明民族，农业文明民族应该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应该从属于西方。为了保持或者不由自主的本能的保持这种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列宁也是 欧洲人嘛，列宁专门草拟了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些纲领性的文字，尤其是21条。我们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曾经日本跟这个袁世凯有一个灭亡中国的21条，其实真正灭亡中国的，在精神上，在民族性上，在中国的尊严上灭亡中国的是列宁草拟的加入第三国际就是准入条件的21条。这个21条简单说就是必须尊奉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共产主义，这是最基本的宗旨。第二，必须执行第三国际的拟定的战略和纲领。第三，必须实行所有的策略。我们很多中国人呢，现在为止都说那个列宁说要归还中国的土地，二会条约、利比图条约之后的多少多少土地，怎么一寸也没归还？确实一寸也没有归还。那么这不是十足的欺骗吗？确实是十足的欺骗。但是我们要为列宁的稍微辩护一下，列宁跟马克思一样，检验共产党人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他是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因为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来自于工业文明之后的大机器生产，大机器生产发达的资产阶级同时养育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世界性的现象。因为资本家对全球这个资本市场的竞争和占领，同时又带来了无产阶级的全球化，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毕竟是一定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列宁在这一点上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对于列宁来说，向中国示好，归还中国的土地，一个是满足中国的民族主义，拉拢中国；一个对于列宁来说，这些土地，中国的土地、俄国的土地、德国的土地、美国的土地，所有国家将来都是共产主义的土地，都是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分什么你我，分什么彼此。所以列宁从本意上，从他的作为世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性上，并不是主动要欺骗中国。当然我为列宁的这个辩护啊不太过分。列宁的目标是世界，跟马克思一样，是全世界，是人类，土地、民族、国家都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工具。中国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撇开历史内涵和社会目标哈，那么这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翻版。中国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终极目标自我实现的一个脚手架，一个工具而已。他的人民、土地、财富，连同他的国家、他的历史、他的传统，最后都将并入世界共产主义联盟。这就是列宁对中国的基本的态度，把中国作为工具，把作为重要的工具。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中国人口众多，中国受到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压，所以中国可以满足列宁的要求，可以加入第三国际。这样如同东欧诸国一样，苏联对中国的开始的渗透和扩张，那么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的历史孤立论。1921年苏联一手策动和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哈哈，没有苏联，没有马林，没有尼克尔斯基，没有一批第三国际的那些勤奋的那些工作人员到中国来，给中国的这些陈独秀、李大钊、什么瞿秋白，后来的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刘少奇、林彪等等等等，邓小平讲授什么叫共产主义。中国哪来什么共产主义，哪来什么建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第三国际受列宁、陀螺斯基、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指令，直接的筹划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十年以后，1931年就是918之后的两年左右，11月7号，这是苏联成立十月革命14个年头，苏联鼓动中共实行武装割据，然后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网上都有，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完全是国中之国，武装割据，这是一个颠覆了合法的，推翻了中国2000年帝制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的一个公开的举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然后再过12年1945年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这是斯大林的一个作品，苏联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个元帅的指挥下入侵中国，支持中共发动内战，然后篡夺中国的国家权力，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斯大林式的国家，一直到现在。好，我们可以先来简单小结一下，列宁是19世纪起源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在半东方的半西方的俄国的一个托命人，他把俄国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验室。后来在1973年苏俄人的情曾经说过，就是从19世纪刮过来一股黑风，这是马克思主义，他让俄国损失了6600万人生命。这个6600万是我曾经考察过，我没详细的这个考察，这是库尔甘诺夫教授，他是一个俄国著名的统计学家，他统计的，被索尔仁内琴反复的引用，他也要求苏联领导人拿出一个数据图来，你们究竟害死了多少俄国人，你如果没有6600万那是多少，330万吗，530万吗，总有一个数字，苏联共产党永远拿不出来。我这里附带说明，1997年欧洲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表了一本书，由后来由美国哈佛大学一版再版，叫共产主义黑皮书，有几组数据，有庞大的数据，各种各样的数据，有一组数据给我印象深刻，从1825年到1917年俄国国内因为政治信仰和活动而被判处死刑，总计有6360人，其中有3932人遭到处决。这个数字能够根据年代如果划分的话，就是从1825年就是十二党人起义，到1905年就是二月革命，1905年革命的191人，和从1960年到1906年到1910年的3741人。而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不到几个月，在1918年的3月，就是1919年3月建立第三国际的这个两年的时间左右啊，那么俄国已经损失了不下于500万人。这个共产主义 A 黑皮书由于一组统计数据，这种统计数据是永远不会精确的，根本不可精确到百位，更不可能精确到个位，只能以万来计算，万都不够，严格说只能以甚至只能以百万来计算。那么黑皮书里面统计俄国人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损失了2600万人，中国损失了6500万人，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丁美洲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总的来说就是一亿，超过一亿的人类，这些都是无辜的平凡的这些男女死在马克思主义的实验室。第一个实验室，俄国这个实验室和其他的实验室里边。这个列宁，没有列宁，马克思主义就是欧洲19世纪的一种激进主义。列宁第一是把挽救了或者是危害了19世纪欧洲的激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引向东方，引向亚洲，引向中国，把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纳入了共产主义，他既颠覆了这些国家的传统，颠覆了这些国家的现成制度，他又变异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有些国家你比如说包括我们中国人，很难说这个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情。马克思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内，一定的时空范围之内，还成为了中国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共产党制度的一种思想来源。比如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的第一部的第一篇文章，论普鲁士近期的说刊检查制度，就是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那篇文章，还有很多很多的，还有1840年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实务稿等等。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原理、基本的主张，不管它充满了多多内在的矛盾、内在的冲突，多少的青年马克思晚年马克思多的演变，但它有的基本的东西是没有变的。它之所以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很大程度在于它从它产生的19世纪的欧洲，然后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然后再到了下半叶的中期的亚洲各国，还到了非洲、拉丁美洲，最后一直存在到现在。列宁，没有列宁，这一切都不会出现。同样，没有斯大林，马克思的命运、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的评价也会大不一样。这个苏联有一个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学者麦德维杰夫，他花了几十年时间，写了冒着巨大的风险，写了一本《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他试图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划分出一道分水岭，从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和共产主义的谱系来看的话，列宁虽然是或者主动或者身不由己的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专制俄国的专制主义和恐怖传统两相结合，但列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门徒，而且是头号门徒。虽然列宁生前就觉察到斯大林的暴虐，并试图把后者从总书记这个职务撤下来，甚至要跟他断绝个人的关系。虽然斯大林更深地陷入了俄国的专制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但是斯大林，我要说，仍然是列宁的学生，而且是马克思的学生，应该说还是很忠诚的学生。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就是1924年到列宁去世之后，到1953年，列宁对俄国实施独裁。如果说马克思的在19世纪欧洲游荡的幽灵共产主义，那么还主要是修辞意义上的戒狱，是青年马克思急于在共产主义的联盟争得话语权，从而把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纳入，虽然没有成体系，但是足以赢得广泛拥戴的这种思想。那么共产党宣言是现代主义所非常新鲜的一种原创的符号，充斥着令世人非常莫惑、非常悚惧而又心驰神荡的法力。幽灵之于马克思，甚至夹杂着某种神秘的宗教符咒，沁人的几分与城市隔膜恐怖的这种奥秘感。但在列宁那里，共产主义幽灵变得非常直接，变得非常具体和现实，任何修辞的技法、概念的锤炼都服务于党的兴衰和政权的消长。到了斯大林虽然从来没有分析过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他也不敢，他也没这个能耐，但他以马克思和列宁继承人的名义，赋予幽灵以现代极权主义的特殊的印记，他的所有的统治记录都充满着特别的邪恶、血腥、黑。斯大林从共产主义幽灵中发展出共产党统治的漫长的恐怖感和持久的严酷性。斯大林是列宁统治小集团的重要成员。列宁的时代统治俄国的就是十来个人，几个政治局委员，加上像第二人世纪这种恐怖主义的头脑。斯大林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的衣钵时，他同时也暗中的或者明确的发展出自己的令这个世界生畏的统治思想和模式。具体的国家制度和模式是斯大林首创完成的。五年计划、超工业化、大清洗、建立永久性的集中营、个人独裁、与希特勒的勾结和战争、二战之后的冷战、发动寒战等等，都是斯大林的遗产，斯大林的模式。